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孙晓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杨汉生的剧本《天国春秋》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孙晓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的上半部分。文中介绍了位于京都附近的宇治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凤凰堂，以及宇治的另一处人文景观源氏物语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以宇治石帖为主题的画作处处得见，我印象最深的是名为《福州》的那幅画，中一位贵族男子怀抱一女子于舟中，画面右下角斜伸出一束芦花，似在呼应女人摇曳的心情，这便是书中最后亮相的女子福州。其实源氏物语不读到最后，你万不会猜到这个集万般繁华于一身的故事会在这个人物身上落下帷幕。他既不身世显赫，也不才情惊人，他就是一个仅仅与某贵族沾了点血缘关系而被从民间打捞出来的女子。有关他的命运，展馆的放映室还有一部同名短片放映，小田正浩导演，为福州做旁白的是导演的妻子岩下智麻。习熟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小田正浩这次用偶人来演绎人物情感，有一幕是同为贵族子弟的兄君当仁不让去吻友人兄君的恋人福州，偶人福州直直的但又似瘫软的倒在他怀中，像是被兄公子身上的香气迷倒了一般。偶人表现人的无助常常比真人更胜，那是濒于死境的凝滞，爱与死在此同一。我就是这样记住了这位深陷两位贵公子之间的弱女子。说来勋君与兄君登场已经是源氏物语后半部的事情了，光源氏的故事差不多已经谢幕，光彩留意的是这两位公子，风华绝代地照着光源氏的情感范式穿梭于四卷册的后两部书里，他们身上依旧散发着和光源氏一样令女侍从们迷倒的香，也正如他们的名字勋君之勋及兄君之兄也都带着香气之意。源氏物语里人物的情感迷离香常常是罪魁祸首，这一次福州也照旧中了招。 想想福州真是可怜，作为八亲王的私生女流落于民间也就罢了，偏偏又被勋公子发现并寻来，把她密藏于宇治山庄。此时的宇治山庄早已没了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军已经过去，中军嫁给了勋公子，而将她留在大军曾经生活地方的勋公子，其实也就是把她作为思念大军时的情感替代物罢了。而勋公子的好友勋公子习惯于情场猎物，这次照旧当仁不让，易文逊就没有放过这招惹的机会。小说中的福州就是这样卡在他们中间，一移情就万般愧疚，但分明又脱身不得，之后命运飘忽不知所终。在制造了人人都以为他跳河死了的假象后，此事不比一转让他被人救起， 这分明是不想让这个人物一了百了，也不想让两公子省心。哎，子时不何尝想过让读者省心呢？美有时候也真是负累，我都为美所累。那些精妙的小物件各有千秋，真不知如何选择。只有出得馆外，一颗心才渐渐舒缓起来。这时环视周围，才能领略博物馆之幽灵的妙处。水池秋波荡漾，草木石径和谐呼应，一座雅致的庭园，并且有人命名。一块石碑上的“袁氏之庭”几个字，书写者为濑户内纪厅，眼前浮现一个圆脸的老尼面孔。对，那就是把自己活成传奇的濑户内纪厅。他曾毕几十年之功，将《源氏物语》译成白话文版，对日本文学的贡献可谓功勋卓著。后来出家做了女尼，我曾经读过他的小说《夏日中烟》，对于当代女人的内心世界，他把握的可不是一般的精妙。一个能和子时部隔空对话的当世女人，颇让我好奇，做了女尼后又会和子时部说些什么呢？园内还有诸多花草、秋鹰、山茶、圆滚发亮的紫珠。黄昏夕阳下，我只对着紫珠拍了又拍，想着她的前世该是书里的紫夫人吧。唉，看来是光源氏守得最长久的女人，但也因此承受了最多的情感折磨，不说也罢。如此流连，颇多感慨，一个下午就过去。顺原路返回，很快又重返宇治桥。此时晚霞如火般绚烂，极目远望，我又开始想，在视线的尽头是不是真就隐藏过一座宇治山庄？那可是书中那些华美人物大军与中军、勋公子与凶公子隐居与出入的地方。虽地处幽僻之地，仍然斩不断人世之苦海情波，不免又生浮生之叹。当然这都要感谢《源氏物语》，它让这桥下的宇治川从此多了一个浮舟与水上的画面。 明明是意乱情迷的一刻，画面却显得无邪又无辜，罪感与情欲就如此弥散在平安时代的文学当中。福州这个女子大概就是这样，让后世的艺术家被她竭尽艺术的想象。我曾见过坂东玉三郎所演的歌舞伎福州剧照，倒伏的身姿，一头乌发完全掩没面容，却有一种绝美的哀伤。当然我更喜欢当代日本艺术家藤原道山所吹奏的同名尺八曲，幽独淡远，但开始又好像有群山回应，不那么压抑，倒微微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意味，也可能是我的祈愿吧。我希望那被解脱的灵魂轻盈如水中的奥菲利亚，再没有那份纠结中的无所适从。从宇治回来，带回一本凤凰堂的小册子，封面上日文汉字跳荡在平假名、片假名当中，可见平安、美的色彩等字眼。一度我认为这就是对我宇治此行的概括，但慢慢回味又不完全如此。记忆总是有它自动的筛选功能，当我真正想提笔书写这次旅行时，那些美得令人窒息的画面细节反而渐次褪去，唯有那来回走过的宇治桥愈加清晰地映现于脑海之中。一起它，便不免唤起当时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的舒爽。舒爽并不是因美而起，而是自然中视野的开阔。我后来对平安时代的喜传法师的一首和歌心有戚戚，是在我大抵搞懂了他的意思之后。这首诗也曾出现在源氏博物馆的墙壁上，但当时我还不明白其意，只对诗后的注释特别留意了一下。是这样说的，喜传法师所吟咏的宇治，对于平安时代京城的贵族来说，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风光秀丽的别业之地。从都城坐轿子或乘牛车到那里需要6个小时左右。6个小时的车程不算近呢，想想还是牛车轿子什么的，想来也够辛劳的。但这足以证明宇治对当时的京城贵族来说有多么令他们向往。 再说回喜传法师那首诗，我拍了照回来查，网上译法竟出入很大。有天逛书店，遇到日本人藤原定家所编《小仓百人一首之和歌集》，翻到其中第8首，正好是此诗。 刘德润先生译的是：我住皇都外，东南结草庵，幽深人不解，反为忧愁山。在读林文月的《源氏物语》一本，有句话说，从前被诗人称作堪怨叹的这个山里，译注说是引自喜传法师，看来这个译法还是有佐证的。从诗的角度，一个宇治山谐音成忧愁山是一种转音后的奇效，但从诗人身份的角度来想，我又觉得它其实传达了修行人和普通人的感受之别。想当年那么多平安贵族不辞辛劳地探幽静，自然是想忘却尘嚣纷乱，只可惜习性未改，依然还是要锦上添花，于是乎心不得安依旧，因而牵连到福州这样身世悲苦不安世事的女子。从这些人眼中看雨之山，可不就是忧愁之山吗？也是一种对风景的辜负啊。由此我便开始想，经历了这次初级的探访之后，下次再来雨治会做怎样的安排呢？或者就是随意在这桥周边走一走，走累了就坐下喝喝茶。雨治桥碑上说，风尘急秀沏茶，就取的是这雨治桥下的水。我倒不在意这个，细细听一听川濑，我相信他能告诉我更多。 好了，孙小宁的散文，这里是小说人物走到终点的地方，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踏访宇治文学痕迹的指南加以阅读和收藏，作者以对相关作品和人物的熟悉为我们勾连了不少人和事，描绘出一种宁静又略带哀伤的感觉，与宇治的文学气质颇为吻合。旅行中想要有属于自己的体验，一定的提前积累和自选的线路都是不可少的。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性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杨汉生的剧本《天国春秋》改编的戏剧故事。《天国春秋》创作于1941年，以宏大的气魄描述了太平天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表现出作家驾驭复杂事件的能力。该剧于1941年9月首演，距离皖南事变爆发时间很近，有借古讽今之意，意在呼吁各界团结抗日，不可打内战。今天请听《天国春秋》的上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856年，太平天国的旗帜已经在天津、南京城墙上飘扬了6年。立国以来，东王杨秀清始终身负军政大任，他是天王洪秀全金田起义时的结义弟兄。如今清朝琦善的江北大营和向荣的江南大营像螃蟹的两只大钳紧紧夹着天津已有3年多了。东王杨秀清日夜操劳，周密谋划，准备近期消灭江南江北的清兵，然后率师北上直捣北京。这年的元宵节，北风刮得太平天国的大旗猎猎作响，东王府中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到处是欢声笑语。26岁的女状元傅善祥是个聪明俊俏、才华横溢的姑娘，在太平女子天士中被天王的御妹西王娘洪宣娇点为第一。女子也能中状元，也能和男人一样为国家办事出力，这实在是亘古少有的事儿。所以傅善祥总觉得眼前闪烁着一片光明，他热爱赋予他这一切的太平天国，热爱所有为建立天国奋战的人们，尤其是为国为民废寝忘食的东王杨秀清。傅善祥学识渊博，帮助杨秀清处理军务，东王很信任他，器重他，他钦佩东王的光明磊落，也了解天国内外处境的复杂险恶，心中常为东王担忧。

《一千零一夜》。